D100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这就决定了行政长官必须由爱国爱港人士担任。换句话说，与中央对抗的人不能担任行政长官。他的回应是否定了那个公民提名这种做法。 爱港爱港的你是要尊重自己的国家民族，你是要支持香港回归祖国一国两制，还有你是不要做损害香港利益的事。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卢仙雅。 早晨，早晨，早晨，阿仙奴8:09，風哥早晨，今天開心，英超又正式又有得播看，你知道上一兩個星期的國際賽，世界盃外圍賽的附加賽， 你都看得很開心的，都很開心，你那場球也看得很開心，大家那些球友還在說瑞典對葡萄牙，瑞典對葡萄牙又好看，法國對烏克蘭這隊才經典，反勝3-0，總球總兩場合計3-2，法國，我覺得法國值得 即是回入去的世界盃，這個決賽抽，不過付出的代價都很大。今晚德國的聯賽榜首大戰，拜仁對多蒙特，拜仁就沒少敢見列貝尼，但列貝尼要休息一段時間，肋骨斷了。 當然這麼拼，你是烏克蘭，四個人圍著你，他真的賺命拼。為什麼一開球今天是風波裡的足球呢？因為李飛真的好了，我以為因為明天你有球踢，你就開心。明天又開球，李飛令到我們公然講球都沒問題。 球場這當然要劃界，梁愛詩這些必識踢球，你說給我聽，一場足球賽多少人踢，可能要劃錯你，那問題不是他懂不懂踢球，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就算他不懂踢球，那些都可以指手劃腳，然後在那裡劃一條線，星期六的早上我們輕鬆一點，難得他用這個球賽，不過我想跟大家分析一下，小弟在80年代已經是足球總會的持牌球證。 哇，真是不說明知，你簡直是陰勁，大哥，簡直是我突然間看到陳譚新坐在我旁邊，陳譚新就是我師傅，陳譚新張國驅教我，都看到有略有身影，你知不知道我差這做不到球證，因為做球證都要，第一，你對顏色的敏感度都要有一定的。 不是一會兒黃牌和紅牌，拿錯牌，不是這個真的，因為你連那個快餐店那兩隻顏色都認不到，還有球隊的球衣，有時會是很論盡的，有很保守的年代，你色盲做不到球證，小弟就色弱。 就不是色盲，英文就是blindness，就是分不清那些紅色，最主要是分不清，因為男人就色弱，四個裡面有一個就色弱。 十個有一個就色盲 講錯不為人知,你知道,我又買下命,小弟是朗誦比賽冠軍 徐虛啊,大哥,你真是不該你,你不懂事,你可以不出聲啊,大哥 我不懂,我所以請教,所以除了浸會之外,有沒有其他人參加的? 孔劉夢的詩句,他就讀了兩句,都運作者痴,誰解其中味。當年我是以鄭愁予的《如霧喜事》,你有沒有聽過鄭愁予詩?你有沒有聽過這個?你答答的,但是提猶豫一下,我不是女人指示過,你不要蝦我,周鵬在外面。 對嗎?這個刀運作者痴,誰解其中味,上兩句是什麼呢? 誰解其中味,其實說真的沒有人明白,沒什麼知音,但之前,大哥,之前那兩句,起詩,原起詩的首兩句就是,本子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這個我認識,這兩句我認識。即是說,本子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運作者痴,誰解其中味。 真是很特別,大家後來熟悉的人,所謂很多人會知道的,他又沒有說,說了一些大家不太知道的 基本法都是滿紙荒唐言,香港人十幾二十年,十幾年回歸都是一殼眼淚,你要什麼公民提名,真是真好選,剛才你說的那句就是癡人夢,都是都運作者癡,誰解其中味,那會不會再說,《紅樓夢》其實就是假作真時真亦假呢? 那也差不多了,你以為有真,其實就是假,你以為說來說去真普選,其實就是假,我對紅樓夢真是有愛有恨,我告訴你,我們真是要讀的,我們當時中史考A-level,中史考紅樓夢, 所以你真是大佬,你真是麻煩你不知道,你不要出聲了,真是,你知道A-level的中史,又要讀交通史, 學術史、制度史,讀到你的段代史,讀到你真是屙屎屙不出來,但剛才你說的《紅樓夢》應該是屬於文學史裡面,跟剛才你的交通史什麼史其實沒什麼關係,因為小弟讀段代史,段代史我讀清史,清史裡面那年已經出了第三、四次《紅樓夢》了。 所以我們這班人選來讀的,《紅樓夢》已經劈在一旁了。誰知道考試的時候, 我一看有個紅字 考生兄弟當然已經十個八個跌了地上了即是八條選四條你只有七條選四條那也好一點七條選四條也不是三選二所以李飛還用紅樓夢來去引經據典你不是令到這個自以為泛民還有公民提名的人你說是不是雙口雙殺言呢不過很幸運他用球類來形容我又畢竟又跟你說踢球 球類不如這樣球證來的你當然是你說的不是你今天都用反動派來的我們直播今天首先我要強調竹南排是不是香港人最熟悉或者全球我認為如果你說球類最多人看一定是足球但是跟著下的排當然你說 有錢的那些就是高爾夫球、始終少種網球那些大佬那些獲獎排名十大那些個個都是億萬富翁你足球那些真的是開頭當然排名十大那些都是億萬富翁的但你說真的來來去去那班足球是一種群體性的活動 籃球都是排球都是所以香港人或者人類地球上你說球類活動竹籃排為主我想問你我想你這三樣你都有玩的排球真是不難李飛說李飛那個講論球他用巴塞羅那對皇家馬德里 據我的報導看到的報導不知道湯家驊跟他談湯家驊這個就不是公開的他是私下的聽說好像李飛就用巴塞羅那對皇家馬德里只是說這兩句可能他李飛只是認識這兩對接著說踢球在球場裡面的範圍球出去就不是了我就想問你足籃球和排球 籃球和排球是否還是比賽呢我儘管考一下你還是比賽呢因為他的球就算出去在外面那個位置其實你有本事罵回進來很多經典的場面大家都見過了你知道那些NBA我們又看過藍月當入場的時候跳出去在那裡罵那個球回進來那一下就是很熱烈的其實最慘NBA旁邊看球的那些錢是最貴的大哥整千元美金一場 隨時被幾百磅、二百多磅的傻佬衝進來罵回球一下子砸到你試過有重傷的你知道NBA一年隔幾年就有一個很嚴重的因為他飛進來那一刻撞不理重傷你眼鏡都沒有了飛起來精神的每個人都變了你知道嗎所以排球也是的球還沒落地你可以罵回入來你在半空中罵但足球是不行的足球就不行了 足球就真的那個球怎麼為之出界呢我又考一下你即是叫做盧仙牙那條界線總之你一在上面總之在那條線那裡就已經出界了如果那個球有四分三出去四分一擲住界是當不當出界呢多少我們聽都沒聽清楚出界四分一沒出界擲住界算不算出界呢不算 這些有點sense所以你叫盧仙其實一是入一是不入的打一個球要出界才出界但最大問題就是如果沒有鷹眼其實我真的不知道你作為球證你怎麼判斷我到今天我都是不理解的這件事怎樣看到球半空中到底是不是不出呢這個就是要講一下足球發展的歷史<笑> 我出去下去幫你買國際足協這種封閉我下去幫你買九點零分才回來慢慢跟你說就是這些球例不過這樣球例畢竟是球例我想跟你飛說如果你說球例足球的過去百幾二百年的歷史發展足球的就以我最 這個最爭議性的越位這個球例來跟你說你就是擺明就當我是師奶這樣向下的師奶那你叫盧仙雅大佬今天講球例你知不知道足球的球例是與時並進的雖然你國際足協是很風靡但是畢竟都是全人類最多人看的球類活動它是以這個與時並進的什麼原則呢 所以有幾個球例最近這十年八載改過越位什麼叫越位你知不知道很多D100知道有聽我說其實越位大家都明白很簡單即是你的進攻球員不可以站在那個防守球員你進攻球員不是如果你個個走龍門口大哥你等了球來踢球沒有就沒有打越位我見現在很多什麼元老都是這樣踢的所以打那些元老隊你聊天打那些不要打越位我沒有說誰啊為了踢人屙油我沒有說誰啊你知不知道 這個越位曾幾何時平牌都是越位平牌當越位但是現在平牌已經不算越位你真的要突個鼻孔出來鷹眼真的有望到那才叫越位又例如後衛交個球給龍門以前的龍門可以用手接現在不行盡量希望球賽是要快一點越位就搏一些人大哥我站前一點又站前一點我做球證那個年代國際足協已經開始想是不是應該好像籃球籃球就不可以在前場 pass回球去後場這叫pass back 我可以告訴你我的水晶球預計終有一天足球都可能會有這條例即是你的球過了前場你不可以交回去後交回後就罰你就給對方開球這個是一個令到整個節奏是可觀很多的所以李飛先生球類的球例是不停地與時並進 球呢足球好籃球好排球好有不同的例子即是說當香港人現在要求公民提名的時候昨天我真的很失望盧先生有很多在樂場踢的球員包括湯家驊你又指明了包括郭榮鏗哇一出來覺得 很大空間其實還有很多東西想他夢想的空間還是很大的我還有機會去巴西踢32的最後32強的決賽周他真的覺得自己是大刺猬不過原來香港的排名是178最近輸了給排名55的烏茲別克連亞洲杯 決賽周都未去到那你就知道其實香港的球員 在政治圈的球員,排名低是有原因 他們還在很開心 他沒有說公民提名不,沒有封殺 大家仍然是還有 我昨天聽李慧玲、王傑慧訪問戴耀廷 我又是很傷心,戴耀廷 或者兩個主持人他說他都不覺得李飛是為了普選加添了一些新的框架還暗示他的用語其實有更大的討論空間我又是很明白所以有時所以我不做球證的有原因但老錦的足球水平當日在跑馬地三號場吹一場 秉祖足球公民對抗民就哪怕鬼了對抗命公民對抗命真的有對公民神心啊公民曾經和我們夾組我吹的時候是未夾組的還在秉祖徘徊因為大家都知道那隊球所有由領隊經教練以至球員都是前青龍後白虎的 哇,大佬,跟著媽媽叉叉的。在一個牆旁邊呢,和你都是同個官員冇分別,搵隻腳,出來玩你龐靜,你龐靜都唔敢出聲,要兜圈走的龐靜,喺個界片,你知道呢,做球證與龐靜呢,嗰種辛酸事,真係痴人說夢話的大佬。嗰場公民對抗命呢,我就做龐靜。 那個就是剛才兜圈走的龐靜接著球證還慘半場就被人打爆了眼睛真的被人打爆我最後一場的做球證就是這樣的收場接著第二場我跟李譚張國驅你們陳良你不要玩了叔了我那時候還在廉政公署做我不想我出去說反貪污法的時候包了眼睛 所以我們現在在政治的足球賽裏面誰在做球證最慘就是球證自己落場踢球的也是他你玩完了不用玩了不過最慘就是球員甘願地追著球踢一下踢一下 問題是對方球員你自己隊大家就明白你見到另外一隊的球證原來就是他舅父那隻不要說他阿爺了那你都還下去踢球證就是他阿爺旁證就是叔那你還下去踢你還踢來做什麼呢是不是真的不踢呢踢不踢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这就决定了行政长官必须由爱国爱港人士担任换句话说与中央对抗的人不能担任行政长官他的回应是否定了公民提名这种做法 愛國愛港的,你是要尊重自己的國家民族 你是要支持香港回歸祖國一國兩制 還有,你是不要做損害香港利益的事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 主持,鄭家富,盧仙雅 究竟李飛說的那些什麼球例是怎樣越位現在是否的腳毛突出就是越位那球是多少分之幾出了越位無論你的防守球員放在哪裡總之我穿著愛國愛黨的衣服你穿著有鬼用要看你的本質現在很多忽然愛國的就是這樣那些就是無謂 就是穿著亂衝亂撞都不用出場不用了不過今天少少都要罵一下蘋果蘋果竟然今天當多份報章都要李飛為頭條天價幼稚園遊學團怎不知只是東方太陽加蘋果這三張加上一張也是報紙的新報不是頭條之外連信報 都罕有將這個政治新聞擺到大一大兼且李飛的頭目的樣子，演講的時候都擺在一個信報的頭條裏面。你蘋果大佬，你貴為香港暢銷與及 僅有的我們認為外界普遍認為你是不是只是他自己知道，但總而言之外界普遍認為對你蘋果寄予厚望，竟然用這個幼稚園3萬元遊學團為頭條。大佬我麻煩那些3萬元， 第一這個不是新聞，老先生，大佬你幼稚園一向都是這樣的，好幾年根本不是新聞，就算是新聞你都可以當作罐頭新聞，很多機會給你去擺，不用今天，大佬你說八號風球之後那天，哎呀沒有新聞，大佬當然要擺，沒所謂，暑假，哎呀沒什麼新聞，擺在這些。大佬李飛昨天還要說 你擺了AE，算了AE我都照著你有兩樣AE的擺法，我都提一提。第一，他說擺在很明顯的位置，講李飛政改的緊箍咒。畢竟蘋果雖然都令我失望，但看這麼多人都份報紙，只是蘋果都叫做像人話，都叫做有 擺明居馬話俾大家聽，封殺公民提名，信報就話李飛諮詢前撤框，特首不可抗中央，這個都是接近一些， 明報就愛國愛港法律要求論普選，球場踢球始終有界線，你就知道明報緊跟中央路線，就像大公文匯一樣。 要愛國愛黨，球場始終都在球場裏面踢的四大緊箍咒，老師一人讀兩個，你有沒有這個四大緊箍咒，你讀那份分析四大緊箍咒，我讀到差不多，我讀頭兩個，然後分析逐個，是不是 封殺公民提名，這個很重要的封神。提名委員會擁有提名特首候選人的權利，提委會屬機構提名，提名結果必須反映提委會的集體意志，即不能由公民直接提名。這個呢，即是今次這個選舉，特首這個選舉諮詢都未開始，不過我們已經聽到什麼機構提名。 集體意志，說什麼呢？大哥，集體意志，其實集體意志，正如我們經常批評，看一條法律，10個律師就有11種意見，但是在共產黨裏面 1000萬黨員只有一個意見，所以共產黨認為要集體意志就是只有一個意見。所以你看到昨天譚耀宗、梁愛詩說的沒有公民提名，湯家驊那些就說不是，還有機會，連戴耀廷都是這樣說，還有機會。那你就知道公民提名這件事 在這個緊箍咒裏面，其實這個機構提名要集體意志，集體的什麼意志？集體的共產黨意志，大哥，你給余若薇，哪怕你拿到50萬人提名，你拿到他這個所謂的機構提名， 哪怕現在李飛說，這班機構都不能夠 離開得我們群眾的意志太遠，接著他就說群眾多少人？780萬，你50萬而已，很多嗎？多少分之幾？ 50萬是多少分之幾? 50萬是780萬是多少分之幾? 1/15 厲害,所以我都說不用按 15分之1而已 你有味啦,如若未行開啦,你一係攞夠700萬。但係如果你50萬,就2003年都係得15分之1出嚟返。就係囉,仲有成大半人都冇出嚟。我怕你什麼?集體意志就係集體,15分1,成咩集體?成何體統啊?你講第一樣啊,左泛民參選。左泛民參選特首。 特首雖由中央政府任命,雖有政治要求,特首必須要愛國愛港人士,與中央對抗的人不能擔任。所以呢,我真的不太明白,湯家驊、郭榮鏗、戴耀廷仍然抱有一種樂觀和開放的態度。 我不知道他們是否真的天真,我希望自己是天真 你聽完李飛說,其實他比起喬曉陽更加保守,不過他的包裝包得漂亮,喬曉陽硬橋硬馬,因為算橋,硬橋硬馬的橋,不是這個橋,我不知道硬橋硬馬是不是一條橋,為什麼硬橋硬馬用一條橋,以後就要改,約定俗成。 從今天開始,硬橋硬馬就是喬曉陽那個喬,以後搞得好,船到喬頭自然直,喬又用喬曉陽的喬,因為呢,果然讀那些段代史,亂講十年,鎮英亂講五年,民不聊生。 喬曉陽,但你講清楚,鎮英亂講亂中,亂講亂中,亂禁九廢九噏,以至民不聊生,移民各地,倍增,硬橋硬馬,此為也。人家一早愛硬橋硬馬,要愛國愛港。 李飛的聲音稍微溫柔一點,不用那些朗誦聲讀出來,大家就說很大空間 很多人都看到,特別是馬岳有提到,設定小圈子提委會,提名委會當日硬橋硬馬的喬曉陽都說,最好應該要參照現在的選委會,現在不是了,提名委會需要參照選委會現有四大界別,即是你想變都不能變。 大哥,湯家驊,人家說昨天王傑偉說你的名字叫湯家驊,我以為王傑偉玩他,湯家驊,原來王傑偉說了一句什麼話,有得渣拿,湯家驊,你湯家驊那個 建議都有些渣拿,所以叫湯渣華,大哥湯渣華不是這樣解的,即是飲剩的那些叫湯渣,剩下撈上來,你吃不吃,有你,那些叫湯渣,哎呀,真的不要說,這些台灣很多無謂。湯渣是有作用的,為什麼現在我們出去吃飯,要拿一些湯渣給你看,其實就告訴你我有煲過,用這些東西煲。 意思就是在這裏,其實我們有諮詢,我都聽到社會公眾人士的意見,不過最後那些東西不是那些東西,所以呢,不如你講完第四個緊箍咒,我見你抹完眼鏡,抹得這麼過癮,不是,我見你,我真的,第四個是什麼呢? 限制候选人数目，规定适当候选人数目，避免过多人选而带来的选举程序复杂及选举成本高昂问题。所以首先封杀公民提名，因为集体提名、机构提名、集体意志，接着不爱国爱党，爱港不能够参选。 然後小圈子選舉一定要參選，然後候選人數目，候選人數目跟三簡有什麼分別呢？無端端是不是？我又不太理解。所以選舉程序又好像又說很複雜，然後我又要從最輕的那些說起。選舉成本高昂的問題即是怎樣呢？不如不用選就最快，開個會大家在會裡表決了就算了，為什麼要搞普選呢？ 不如這樣吧，我們分析一下那些心甘情願被人騙，又或者天真無邪，或者無牙，真是天真無邪的人，為什麼會覺得今次李飛下來，咦，有些空間，因為李飛呢，識包裝，他說，唉， 我不可能排除那些符合資格的人參選，大家聽到這句而已，這個是難題，不可排除，他不像喬曉陽那樣不愛國愛港就不可以參選， 將那句話放在前面說， 其實真的公關，我不是用一個負面的角度告訴你。 你要愛國愛黨才能參選，但他反過來，如果你不愛國愛黨，你好像不是很符合資格，但如果你得到群眾的支持，我是很難排除的，這也是難題。不過他沒有說，你只要有一定的數目，你有這樣的群眾的支持，你拿到提名委員會是怎樣？ 集體意志都要看看選民的意向。喂，選民意向現在55對45，你拿著周鵬的瓶子，那個盧仙雅，為什麼你經常拿周鵬的瓶子來喝水？因為我沒有瓶子，這些就是靜默的革命，靜默的批判。<笑> 我想現在我們認為順手，你覺得最大的問題，我想我們語言的技巧，其實我們小時候出來做古惑仔的時候已經是這樣，溝女的時候我們有學過，我們有學過，你怎樣說話就是就算你反對人不是反對的，你要首先就說贊同或者認同對方的說法， 不過這些我們叫英文就是yes but，有教有和沒有教，真是我很尊重，也非常尊重你表達意見，非常好，你這個說說說說，但是不過呢，所以如果大家聽到這樣，你最重要是聽內涵和內容，它有沒有真正的改變，如果沒有，你只是包裝。 所以我昨天聽了很多封煙節目，我這裏講一句，其實李飛也有講了，法律是認識你的，內涵是政治，正正講了，其實你所有東西的認識是不重要，最重要就是政治考慮，那你講什麼有什麼重要？所以這就是共產黨的集體意志，共產黨是黨大於國，是集體意志 尊權大過法律，所以法律是不是一邊， 法律是為黨來服務而已，法律是隨意可以由黨的意志去改變的，初完禁片也無所謂，禮橫節曲也沒問題。那你作為資深大律師的湯渣華，加上這個並未是資深，仍然做得一兩年的，羽毛都未出齊的郭榮鏗，你就出來呢？ 可以代表泛民就表達李飛先生都開始給我們覺得也不是完全封殺的，我們仍然有機會空間去爭取的，那你就中了共產黨，共產黨就是想你兩個傻佬出來講這些，就令到現在的公民提名不要玩得那麼大，去到明年四五月了，你再玩大的時候都沒有時間給你玩了。哎呀，麥克風好像餘爭那樣 跌了下來，他不是跌了眼鏡，我終於大班那天扮余真的樣子，我已經忘記了他的樣子，戴眼鏡的樣子，大班扮的樣子令我回想起真的很好笑。說回昨天的飯局，昨天的飯局有湯家驊在，就對著李飛坐，那席有多少人呢？我們看數人頭，我又沒有這麼資格參與，裡面有18位， 有一位就是湯家驊，郭榮鏗也沒有，原來郭榮鏗只是司法法律事務委員會的副主席， 那些panel的正主席 都沒有位置坐的，梁美芬為什麼坐呢？就是他用這個，他有另外一個名堂的，梁美芬是，咦不是喔， 正主席有得坐，劉乃強有得坐，劉乃強有得坐，基本法委員會的委員張志剛有得坐，我想說其實只有一個叫做湯家驊有得坐，我為什麼說這幾個呢？我繼續希望大家明白，昨天我不是說，如果你有聽我和大班的昨天的風波，我說幸好我不是戴著假牙，否則牙都掉了，笑到 昨天前晚，昨天吃飯之前，兩樓的電話簡直是笑到脫褲，貴為政制事務局副局長的劉光華打給貴為財務委員會的副主席 劉慧卿，我們聽到你說想來李飛的飯局，我們想了很久了，又是的，你是財委會副主席，正主席吳良星也有跟我們反映過，不如這樣，我們在廁所門口那個位置加多兩個位置都可以的，劉慧卿副主席，你行不行？ 你不來嗎？你當我什麼？廁所門口擺了你，重那些，我的聲音就沒那麼尖，就不要再學了。不是你的意思，你把聲音尖，你的意思不是你把聲音尖，就是吃早餐。不是，即是你想想，政府讀到，我講讀，真的很讀那個讀，還有玩東西玩到，就不是譚志源打給劉慧卿， 是找一個劉光華，我相信聽到他的聲音就想我想劉慧卿現在爭政圈裏面，鄭家富都是他其中一個最爭的了，我相信，不過我希望他爭劉光華多過爭我的，但你平台你都當越位了，這次很糟糕，你竟然淪為劉光華一輩，這個平台當越位，這是舊例，這是舊例， 所以劉慧卿真是大佬，我想劉慧卿昨天看完這張桌子，18個人，盧仙雅主家席，你在禮崩樂壞的禮崩府，這個挺好，這個府改得好，昨天有個聽眾打來說，真是好，改得好，這個名字改得好，我們不是我們想的，李崩府真是說得好，說清楚， 你40個人的主家席都擺過了，18個人主家席，你加兩個位進去加不到， 曾鈺成已經公布，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這就決定了新任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換句話說，與中央對抗的人 不能担任行政长官。他的回应是否定了公民提名这种做法。爱国爱港的人是要尊重自己的国家民族，你是要支持香港回归祖国一国两制，还有你是不要做损害香港利益的事。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家富、盧仙雅。今日《明報》的社評就講到，高民望參選人會否被篩走，是特首普選關鍵。 李飛講到提名結果必須反映提委會集體意志，變相大幅提高了成為特首候選人的門檻。而在提委會基本上由北京掌控的情況底下，被標籤為不愛國愛港，甚至被指為同中央對抗的人，相信難以成為特首候選人。然則，這樣的特首選舉是真普選抑或假普選？一個特殊之處是， 这就是香港是中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获得中央授权，享有高度自治。行政长官必须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对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区负责。这就决定了行政长官必须由爱国爱港人士担任。换句话说，与中央对抗的人 不能担任行政长官。试想，如果一个与中央对抗的人成为行政长官，他怎么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呢？怎么执行，履行执行基本法的职责？一国两制下，中央与特区的良好关系很可能受到严重损害。 李飛昨天的表述，並未超過今年3月全國人大法律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在深圳的講話內容。所以，如果講李飛此行 并无为政改定出更多框框条条， 没有制造新问题或设置新障碍， 基本上是符合实情。 提委会参照选举委员会的模式组成， 按目前选委会已登记选民未及25万人， 不到全港合资格选民的10%， 部分界别投票人只有几百位， 例如酒店界107人， 金融界122人等。 另外，选委会在2011年的选举， 38个界别当中 有竞逐而需要投票的只有24个界别， 其他界别候选人都是在没有竞争之下自动当选。 所以选委会的选举从质量衡量都是小圈子选举， 缺乏广泛代表性。 如果说可以说代表香港整体社会， 这个就是自欺欺人， 因为扭曲了广泛代表性， 不可能反映真正的民意。 李飞的提委会提名， 除了重申性质上是一种机构提名之外， 他进一步说是， 提名必须反映提名委员会的集体意志，集体意志是新的提法。提名结果即使是反映了提委会的集体意志，但是这种集体意志能不能够经得起检验， 就要视乎受到广泛市民认同的人，若报名参选，最终能否获提名为候选人，亦都是检验真普选抑或是假普选的唯一标准。历次特首选举参选人候选人获得市民认同的程度，是有客观准则供参考，就是民意调查的数据。假若有报名参选的人在民调当中民望甚高， 但被提委会筛走，不获提名，事态就反映提委会的集体意志和市民的集体意志不一致，这样届时获提名的人，即使是经过全民投票当选特首，应受性肯定是备受质疑，施政亦都将是举步维艰。 举步维艰，明报这个社评其实是暗藏杀机的，我想想明报这个社评的题目，高民望参选人会否被筛走是特首普选关键。 你想想，以为他都应该看到问题所在， 誰知開宗明義剛才彭周已經讀出，他就說其實他昨天的表述都沒有超越今年三月發工委，我經常都覺得發工委這個名字很有型，真是很明如恰如其分，在發工，發工的喬曉陽深圳講話。明報就說昨天其實李飛 沒有增加多些框框的條文，他這樣寫的，明報，所以若說李飛此行並無為政改定出更多框框條條，即是條條揈那個條，真是沒有製造新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條 如果問題和設置新障礙基本上符合實情， 這些重點是符合實情，其實你看文章有時先入為主，看完之後你跟下去，這就是他們社評裏面的重心，覺得李飛沒有添煩添亂，最多人沒有令到群眾太大的不滿。 你作為一張傳媒，你是要好像我們D100那樣，也好像今天蘋果，雖然你放在A2，如果放在A1就perfect了，放在A2就差一點，也沒有對那個緊箍咒詳細的分析，其實就要靠我們大家要跟大家分析。如果你都認同，其實李飛根本就落到來就是 聖旨到， 接旨， 習總召約， 孫子，他在宣旨， 公民提名收工。 泛民不能參選小圈子提委會繼續千秋萬世限制候選人數目接旨說完接著湯渣華那些就是這樣其實 183-1138大家如果你同意與否 大家食住早餐看這段新聞如果我自己我看我真的吃不下可能原因是蘋果想輕鬆一點放一些大家可以說完嘻哈兩句就算了因為你明報作為一個所謂知識報的文章我希望要帶出一些觀點不過當然他現在是小罵大幫忙你看到中央今次第一李飛南下梁振英借名梁振英借名有兩個含義我認為第一這個人已經在中央的眼中借了已經不是人了簡直是一個物體只是一個游走於特區與中央之間的物體根本是不被尊重你可不可以幻想一下不要說幻想或者大家記得05年好10年好的政改方案 哪怕政務司司長當年05年是許仕仁10年是唐英年 10年更加不要說曾蔭權出鏡起鬧你唐英年在旁邊跟著那種切拍的樣子人家叫起鬧的時候人家首先舉到半天他才剛剛才高一點起不到頭人家起鬧起鬧起鬧 你不夠曾蔭權你大哥你一個特首對於一個這麼重要的課題當年的起鬧跟唐英年有眼看再去到05年未用起鬧起不了鬧因為曾蔭權搞不定許仕仁當時跟曾蔭權曾蔭權為何要找許仕仁當然是希望找個老友和最多辦法回來助陣希望搞好政改當年的政改但是有20元張之稱的張宇仁都走在一旁許仕仁一早已經是20元人了經常在袋子拿 周浩哲是英俊你要不要你們這班泛民周浩哲是英俊你要不要當年的曾蔭權背後都做了很多事台前幕後都是成為根本就是打了色大家都知道但是都要周浩哲是英俊都是一夜無功而回今天一開播諮詢都未禮你梁振英你有沒有看到 梁振英當昨天午餐人家女主人入主禮崩府的同事梁振英在做什麼不知道梁振英你想想梁振英這些人他當然要想就像剛才張堅庭所說剛才張堅庭那句真的很抵死他說一起床如果發覺沒事做真是慘如果有錢 有錢沒事做更慘有地位有權勢但好像沒事做的人更慘就像梁振英那樣你想想昨天早上起床一醒午餐會那個死人林鄭踩入我的牆我又不能出去 難道我真的好像鄭大班那樣叫我在Master Room的浴缸那裡蹲在那裡不敢出來嗎不行的嘛 早要安排昨天見人大和政協談他的施政報告當然要找一些自己人來陪一下那些人大政協又沒份去昨天下午要請那些沒份去的那些 同病相連在大家抱頭痛哭午餐沒我份人家說新娘結婚了女朋友結婚了新郎不是我新娘結婚了新娘一定結婚禮崩府設宴了男主人不是我大哥我去哪兒我當然去那個 大家都沒有份去禮賓府的人大家想想你有沒有得去我有沒有得去自憐政院那些是沒錯自憐大家要自憐所以梁振英已經是去到一個只是一個物體並非特首的名堂來去在中央的眼中 再加上曾鈺成、另類,你不要以為梁振英的敵人就是阿爺的朋友 所以政治那種吊詭然後張志剛就坐在袁國強旁邊這個就擺一擺你想想張志剛有份為什麼張志剛有份呢是不是林煥光說錯話就被貶呢 要坐的如果你用行會成員的你當然是行會召集人什麼時候去到你張志剛你張志剛做了多少年行會成員行會裏面有很多人做過很多屆都沒有份只有張志剛有林煥光有沒有那你就看到這個格局吊詭的地方已經是亂了章法 這種章法已經是不能跟的大家都不要再想了我又想問多一句你又知道很掌握裡面的人在哪裡在哪裡財爺去了哪裡問一下而已就是這樣說他出了公差你說如果財爺昨天有而梁振英沒有或者林煥光沒有我覺得這個更加妙 當然你說得對,三司在香港的格局是很高地位的,你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但不過只是這樣說,政制改革一向這麼多屆,都以政務司加律政司加政制事務局,所以當年就是這個 唐英年我們的英俊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加上錄音機林瑞麟三個三叉格局來推這個政改而曾蔭權在背後不斷地起鬧但是現在最糟糕就是這個袁國強的古惑仔 林鄭就要很希望能夠盡早入主禮賓府然後出奇地低調是很奇怪的你就知道因為林鄭要主導你當年唐英年和林瑞麟當然是不同因為要保住唐英年不要讓他欺負東西 林瑞麟橫掂你都是衰的不衰的你衰就下去吧橫掂你都是公公了是吧不知道為什麼是不是公公發威我們電話系統有問題更新我覺得明報我繼續說這種他說李飛沒有設定更新的沒有製造新的問題其實當然不是是看你自己怎樣去解讀而已 你譚耀宗、梁美芬、梁愛詩那些就說出他們的看法根本哪有公民提名你回家睡覺你發夢都 竟然說還有機會的即是可以入閘說明什麼叫做集體意志很得人害怕的集體在共產黨裏面的集體意志第一個給我記得的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集體意志一起鬥鬥鬥沒有個人意志的 沒有家庭倫理的, 我父親有事, 我們集體說要鬥他就要鬥的,這個大地主來的就要鬥的,這個老師來的就要鬥的,就是這樣。那你香港人竟然看到這些沒有反應?不是吧。集體意志這四個字在你明報裡面,這個不是新問題?不是吧。設定小圈子, 一定要參照現在選委應該現在說不是衰大界別說得很清楚麻煩你覺得這是一個新問題限制候選人數目不是新問題麻煩了這些東西是D100你才聽到的所以現在的傳媒整體的淪陷已經去到一個沒得救的了但最慘就是 我猜不到我們的泛民都是這樣現在大家只是爭風呷醋我沒得去有一個人可以去吃18個裡面有一個你想想其他人都沒得去有兩個人可以去學你所說你應該不要去去來做什麼吃飯只吃一個不是郭榮亨坐後面他是用這個政制 司法及法律的副主席不是坐主家席這個很不同這個很不同有很多泛民梁家傑那些他有得去他不打算坐主家席他都很開心的大哥你不要這樣想善眾街圖謹慎那些有得去大哥我坐在 廁所門口你給一碟食物我都很開心的了興姐不是很有風骨他真的不去對不起 我告訴你這個高招就是高招在這裡他找劉光華叫他去他才受不了大哥你說如果林鄭打電話親身打給他阿慶姐我們真是做錯了今次不知為何誰提過我的我有時可能忙得滯 我們主家席有18個加上你吳亮星20個坐了可以的沒有啦英姐你給面子你說你去不去我切個頭去不去我告訴你如果是這樣不過那個叫劉光華他一直想死了如果劉光華叫我去明天報紙就說劉光華夜店劉慧卿 加兩個位都可以你去不去他都去劉慧卿還用出來走的他以為他現在還有得走所以高招就是這裡找劉光華一個副局長一個供應證圈裡面最沒有公信力的古惑仔還有變色龍 就立刻去當然不會他預了你不去他不會給你一個位置你自己好你自己就說我不去但他不去他不是說你不請泛民你記得昨天民主黨這個回應又是這樣公民提名都沒有 沒有說到公民提名不行又是這樣的反應接著之前為飯局而爭風呷醋這樣的泛民怎樣為我們爭取真正的普選所以除了泛民現在這27個要拿4個出來支持日後的政改我告訴你是歷來 三屆裡面是最容易的簡直輕而易舉我告訴你我用輕而易舉來為老共這隊足球隊雖然入這麼多年這麼多屆都未入到世界盃的決賽周 不過今次決賽周阿入過一次因為那次中日韓聯手舉辦達了位出來那次為何入到因為中韓都不用打外圍賽那個還要捧到上天的教練對不起對不起我說錯話不好意思你這句是共產黨的死罪哇你真的說中國足球隊未入過死呀死呀死呀我這個集體意志這次大禍我下個星期跟誰做節目呢 你想定我真的橫屍廣州的河大球場天河大球場真的不用進簡直所以13113八雖然我就猛地說這個電話不過電話系統有問題更新中大家可能大班轉頭打我們手提電話其實是這樣周鵬很厲害周鵬現在在玩心戰 人如果不知道電話系統有問題他就打算什麼時候打來都可以現在說有問題又快點打來押著位希望一得就立即接到我可能一得就嗶嗶嗶嗶所以你可以打定你1831138你可以說一下究竟你認不認同李飛的球場論究竟也認不認同蘋果的緊箍咒 又認不認同明報的其實沒有添加新聞其實都是不錯體恤民情聽聽新聞之後再談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這就決定了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換句話說與中央對抗的人不能擔任行政長官 他的回應是否定了公民提名這種做法愛國愛港的你是要尊重自己的國家民族你是要支持香港回歸祖國一國兩制還有你是不要做損害香港利益的事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 主持鄭家富盧仙雅剛才梁愛詩說的那句我第一個反應就是梁振英是不適合做特首我不覺得他愛國我又不覺得他愛港我覺得他做一些現在影響我們香港的事根據梁愛詩的這幾個準則 但他集體意志一個意志而已爺爺說你得不得中了但是問題是我不覺得爺爺叫他不要選爺爺叫他不要選中了但是誰知他拼了老命阿爺說隨便吧好辛苦人家游走中港兩地他游走兩個直播室在另一個直播室的電話抄電話回來那邊的電話就打得入然後去了別處 原來去了另一個為什麼我們不去那個直播室做節目呢我剛才也在想我們人微言輕又不夠膽說其實我們宜船就這樣去都做就行了現在都接到麥小姐早晨麥小姐早晨你好恭喜你我們這樣的系統你都打到來 我剛才打過一直都打不到後來你說正在做什麼在update我就又再試或者我想簡單講一講我的想法因為其實我聽到你今早說什麼踢球本身我不懂踢球但是我自己就會覺得現在我們好像看到一班沒有意志的球員下去幫我們踢球這班沒有意志的球員就等於我們這一大班的立法會議員包括所有泛民或者是一些 所謂的建制派其實一班沒有意志的球員下去幫我們爭取這個普選我見不到我們會有成功的一天 麥小姐，我覺得你又不可以抹殺他們的意志，他們有意志的，他們的吃踢是有他們的意志的，問題只不過他想賽果是怎樣，他不是想幫我們贏球，他想幫對方贏球。 他參與而已，爭取了二十多年的民主，我們都一直都沒有，甚至乎是現在我們要求的普選，一個合乎普世價值的普選，或者是一個公平的參選權、提名權，我想普遍一般的市民雖然不是很清晰，但是都知道我們其實有這個權利可以有得去選我們的特首，但是他們都沒有這個意志幫我們爭取。 麥小姐，你未問之前，我們再 我就再用雖然你說你不是很懂足球，但你很多時候你都在新聞體育新聞盤你聽到幾個詞語，這場是友誼賽，這場是熱身賽，這場是決賽，這場大賽，現在你聽到你看到你形容的那些就是友誼波，大家猜一下波，參與，志在參與，不 計成敗，這些叫友誼波猜忌腳，這個應該要大局為重。我想問你一個問題，我想問你對於明年佔領中環這個行動，你會不會出來參加？我當然參加，我說了，如果不是戴耀廷搞呢？說真的，我一向對於佔領中環或者其他不合作運動， 我自己的參與一定會，而我亦都不是因為哪一個人組織，我自己覺得應該就著不合作運動應該要做得更加具體和走前多幾步。佔中你問我成效，我不會有很大的期望，因為佔中你兩夜就被 萬多個警察抬走你，當日肯定警察不會放假，所有輔警都出動了，所有都出來了，你四個人抬你一個人用什麼抬走你？而且我們是愛與和平的話，你們不會有動亂的，是中央不斷地周容這些人在煽風點火。所以其實經常都強調這個愛與和平去佔中，但是其實 當你見到這個政府完全對我們這些愛與和平的行為表現是視若無睹的，或者是一些都不覺得你們市民是提出意見，或者覺得你遊行有如何呢？你這麼多十萬人出來遊行又怎樣呢？十五分之一而已，其實我想問小班你們繼續這樣愛與和平，繼續這樣正英英或者是站出來，還有什麼用呢？其實香港是不是在等一個革命的時刻呢？ 哇，小姐，這個真是我相信有很多泛民最激進的支持者其實等待有這一天的來臨，但是這是一個殘酷的政治實體，你面對共產黨，沒人想做第一個犧牲，我們也不可以太過 不顧現在的政治上或者大家的實力上面的懸殊，這個實力的懸殊最大件事就是今天的共產黨不是當日的清朝的積弱，當時的清朝八國聯軍，今天的共產黨就是八國圍城來跟你做生意，怕死不能跟你做生意。<笑> 這個最大的分別，我相信就是人類最大的弱點，就是錢和權。沒錯，其實建制派的實力我想大家都知道很明白，但我覺得最失望就是我們的泛民或者反對派在這件事上是沒有辦法坐在一條船去做同一件事，是沒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去做。 雖然我們看到反對派在自己的領域或者在每一次的一些抗爭的行為的時候，他們是出來做了一些起碼比一般市民不敢做的事，但是其實如果 但是不夠咯， 是咯，你不 每個班投資的去做有什麼用 民主派或者泛民這班人他們其實就是和希黎的始作俑者他們就是令到我們的民主不能夠進步的最大的兇手我自己覺得這班人完全是為自己他們是自私民主黨公民黨他們這班人根本全部都各懷鬼胎根本就不是為我們爭取民主我其實每一次的遊行很多時候我出來我們都會有一班朋友都會出來甚至我們會參加一些反對派所呼籲一些行動但我們很失望就是見到其實 你走出來十幾萬又如何呢好像真的沒有東西可以做所以是要想一些辦法來對付現在共產黨這個最新的招數漂亮的包裝 來去抗衡真正爭取真的普選首先你已經說了很多但起碼一件事我們一聽到就是可能說和平佔中佔中已經被人打壓成為公報民抗命接著又說怎樣影響到香港秩序但就算在香港那個普遍的民間對這件事的看法呢 其實都未凝聚到一個完全的共識你說這個已經是大家可以遍地開花就可以了反映了其實不只是泛民是我們真的香港人你叫他起床你要全部醒了大家跟他拼命跟他死過呢未有好像你這樣這麼早就起床已經很難得了聽我們在這裡說還有發表你的意見很難得了多謝你麥小姐因為有多謝麥小姐跟著下一位黃女士黃女士你好 早晨啊早晨啊盧先生啊我一向都覺得共產黨是無法無天而無良知的他們的所謂法律專家的銜頭都不知道在哪裡拿的香港這麼小的地方可以躋身到國際大都會是因為我們勤力拼搏守法 以及維護核心價值我們有良好健全的法制照道理在這一方面大陸的官員如果有良知想中國大陸好的就應該向我們取經多於要我們去聽他們亂說香港人的事就由香港人自己去處理去決定 我不明白為何現在要去聽外行人黃女士你其實帶了一點今天由頭至尾都未說其實我們都已經真的很淒涼你試想一下九七年的時候一個九七年如果去回九七年的時候一個中央的所謂基本法委員會的主任李飛下來講政改 如果97年的時候,你以為社會的反應會怎樣? 其實你有沒有去想大陸這班官員根本都不知道法治為何物他們又不是住在香港去理解香港人的生活素質和訴求他們自己活在沒有民主人權制度下的生活的共產黨員基本上他們自己生活得都是戰戰兢兢的 今天就不知道明天的事你說得對李飛如果說錯話他很嚴重的不是啦那他怎麼有能力有質素來香港講法律和政治呢他怎麼會去聽他呢最重要就是法律在共產黨是為共產黨服務是一個工具是一個形式來的剛才說了法律是形式只是形式不是我們那一套當然啦 所以法律是無物的，他們只是獨裁，拿一兩條法制去箝制人，無法無天就是這樣的意思。 王女士， 因為如果你說， 有些人就說你鄭家富日鬧夜鬧， 社會要進步的， 國家其實都想你進步的。 我說如果國家真的很想進步， 很想我們香港人真的有自由意志選這個特首， 你做出來給個方案給我是真的有， 譬如公民提名你可以接受的話， 我當然跟你明羅開道， 我開心來都不及啦。 但是現在你不是，一年一年一次一次，一屆比一次是退步的時候，我還跟你這樣玩這個遊戲來做什麼呢？當然啦，我們不是沒有腦的，我看著這些不合理的事，一路在發生，我們怎麼可以容忍呢？沒錯， 好了，多謝你王女士，下一位洪先生，洪先生你好。早晨，早晨，我想回應一下李飛說的話，有幾個重點我要回應他的。第一個就是愛國愛港，其實他 他們所指的愛國愛港，我們香港人很清楚的，其實實際上就是愛國愛黨，愛一個屠殺人民的共產黨。他們那些愛國愛港的人是什麼人呢？就是民建聯那些，支持殺人政權，支持李旺陽被共產黨殺了不會追究的。這些冷血的人渣就是他們口中所說的愛國愛港的人士。是不是？這些是人渣來的，還有要說的就是他叫我們 不要踢球，不要踢出界，都有一個規限，但你明白，你叫人家踢球不要踢出界，但你們共產黨在大陸真的六四屠殺人民，殺害李旺陽，將他講成是自殺，你是無法無天、貪污腐敗、強行徵地、殺人放火，什麼都做齊，你踢球就可以帶著球踢出邊界，在邊跑，又可以踢上觀眾席，再由觀眾席的你的自己有踢球，對方禁區那裡給你射，你所做的事就是無法無天、無邊界的，然後你叫人家，喂，我們可以踢出界，我們可以出界踢的，但你們全部不准出界，那你就贏了，你全部可以交出去界外，然後再踢進來的，是不是？你本身是一個沒有人民監督， 是不受規管的政權，你是一個殺人政權，你叫我們要不能夠跟你對抗，等於說我就算見到你殺人殺了李旺陽，將他講成是自殺，我們都不可以出聲。這個人基本上如果可以做得到這樣的人，那個不是人來的，人渣來的，冷血的人渣來的，是不是？你就是想要這些冷血的人渣才可以做特首，是不是？還有這個 李飛所說的，他說我們雖然愛國愛港不是法律條文，我們都不能阻止那些合乎資格的人向提名委員會爭取提名，那些是廢話，你說什麼？你等於說我們不會阻止合乎資格的人向特區政府申請免費電視牌照一樣。 你不批的，但最後不批，但你問題是為什麼不批，又不知道。喂，洪先生，你剛才說了很多句殺人的政權，我自己覺得香港人真的要一國兩制，如果這個殺人的政權殺了人，你如果有深切的懊悔，我真是壞了，我不要做，我要做好。 我相信所有世道人，什麼宗教人、道人向善都會覺得你就要去懺悔。但你現在這個角度，共產黨看不到給我有任何絲毫的改變之餘，而且是變本加厲，還要警告國家安全委員會，跟著還可能會有再打壓 權力的特首是要向中央負責，但他沒有強調選出來的特首是要向香港市民負責的，這是極之荒謬。這就是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特首是完全共產黨的奴隸，是聽從共產黨的命令，不向香港人負責的。洪先生，你想一樣，他說特首你不可以不愛國不愛港，但問題是他沒有說到為什麼我們 會找了這個人來做特首做參選，因為我們受到廣大市民的認同和推選，就是因為愛國愛港，他們的定義根本是顛倒是非黑白的。 如果提名委員會選出的人是反映不到民意的公民望的人是入不了閘的話這就反映不到民意了我們就不能接受抗爭是一定要做的明白了洪先生 因為洪先生要繼續說就說到今晚十點都可以有洪先生有很多聲音剩下幾分鐘我覺得我們都要提一提有兩個另外的觀點我們今天都未提就是究竟守門口守尾門的方案這個龍門守尾門這個球接不接到十二碼一是入還是不入 一是入一是不入特首如果選到一個不愛港的人不愛共產黨的人究竟中央會不會守尾門呢中央李飛昨天都說了這個行方案行不通的你不要找爺爺來教飛爺爺還要出去賺錢的 爺爺還要出去做世界但我覺得這是一個挺有趣的邏輯假設選了一個人是一個反中亂共產黨認為是反中亂眼中釘但問題是為什麼他會選出來就是爺爺即是說你們不要玩東西但問題是如果這個人是不能被接受的 反過頭就說選出來的市民是不是都一樣不能被接受呢就是了假設我有假設當有50萬人選出來的話其實意思是這50萬人你不應該在香港生活下去那就是阿爺說我現在不想做守尾門我踢球的人有一個共通點 小時候你如果有踢球就知道沒有人喜歡做龍門的猜猜猜猜猜輸了守門就是這樣的每個人都想做前鋒每個人都想出去扭每個人都想入球每個人都不想被人省屁股做龍門 中央的話我當然不想守尾門你不要放阿爺上台 所以你們就懂得做我不守尾門即是說你要設定框框 第一,不可以有不愛國不愛港的人參選到 那你就不會令到阿爺難做就是這麼簡單所以這一句你說泛民你還有心力去爭就說覺得這個都是好我經常都說根本現在泛民是兩件事可以做 第一,你要積極呼籲的人呢,不只是去佔中那麼簡單,是不合作運動。我覺得對這些無良,對無恥,還拿著我們的納稅人的錢在作威作福的政府來講,你不交稅是一個很大的不合作運動。這個很大的震撼,你沒有錢。誰給錢出糧你? 我不能夠選我的特首我就不納稅我就不給你出糧你沒有錢你沒有錢你就沒得做我唯有就是這樣我不能夠用選票叫你下台我就用我的銀兩喂大佬我是真金白銀交稅的交完稅之後然後給你玩回我不是這樣吧第二不參選2016立法會選舉 讓他玩完了讓人看這就是香港人大代表的會議不是代表香港人的我們不交稅走上街頭 我就是在議會之外抗爭的了我覺得你還在議會裡面 當然啦但是唉我們的泛民 剛才麥小姐說更加激烈，我們有沒有這個夾命呢？就是夾你老祖的命，真是老順華差，或者阿Q正傳，夾你老祖的命。問題是怎樣，起義都不行的話更何況夾命呢？你加個字都不行，所以是難的，我們都要看政治的實體，今天的老共，你真是 不是說你革命就革命，但我覺得福哥你說的合作的話，我想翌日就變成革命了，就會把你打成性命的對抗，這樣就不是，那我又覺得他就拘捕你，拘捕得多少人呢？但是如果你說真的納稅的那班人大部分都響應的話，你政府不得不接受這個政，我們的現實，好了，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D100 還聲於民，還聲於民， 聲於民。